好，我他差咧继续日本动画电影专题，影评咧应该算影评，动画电影评。 即系我哋讲得太长，所以分割二期。 系啦，继续系我三个嘅。 成前头成五套片。 又留咗，又留咗自我介绍，我记得。 啊，每日 是但啦，小直系。 嗱，今次咧就上个礼拜咧就讲咗《龙珠超》，估唔到个估唔到个炮谷片会讲咗半个钟，大半个钟，同埋系咁依家一讲嘅《幼女战记》。今个礼拜就系《City Hunter》同埋《Face》。四低 HF 線第二集，第二集好啲啊，因為就係個，因為記副題名，不如記第二集。 Happy Story 啊， 佢有二噶，佢都有二嘅，係啊，佢只係再加個副標題。喂，我諗緊，生你套名已經本來已經夠他媽的長噶啦，你再加埋條支線名，再要加埋你個副標題，我覺得你條你即係我個出得百四字嘅先生， 水邪孫咁長。 係啊，OK 啦，唔緊要啦嚇， 讲咗，咪讲咗佢全部嗰套Face 先啦。 Okay、 你两个冇跟开 Face 嘅。 我动画党，简单嗰就动画党 ，CEO 跟住就 UB Dub 就一路睇动画睇到电影第一部、第二部、第一部、第二部。 我 Lanny 傻嚟，识得噶。 系啦 ，OK 啦。 吓，一招即系基本上我系阿嗰个， 都系你嘅申报啦吓。其实上个礼拜讲龙珠的时候嘅，我都有提到嗰、那个，嗰度我睇全部优先场，呢个就普通优先场嚟嘅，就都系其实都系优先场嚟嘅，所以冇，所以系佢冇收过我钱， 特等优先场，普通优先场， 我亦都冇收佢钱。你已申报咗啦，即系咁啊。其实我睇完之后咧，当刻我已经系我看了什么。我行出门，即系唔系嗰种我看了三小嗰种嘅，系哇系啊！我即系因为我好少睇戏，系一睇时间已经系就嚟够钟嘅时间。其实我之前我一直都提到嘅，如果我睇戏会睇到我唔记得时间嘅话咧，套戏应该好精彩嘅。通常系咁嘅情况，但系我系有咁嘅状况出现，但系睇完之后，佢讲咗咩故事？佢故事有咩进展咧？好似佢净系讲一啲我已经知道嘅所有我已经知道嘅嘢，即系然后就完啦。 喺继续之前我讲过先，录音嗰时三月二号咧系间鸿正生日，所以咧喺今日咧以考质子为首嘅一众 face 迷咧就已经出晒啲生日制嘅 post 噶啦。 啊，即系亦都我今日最少我认知嘅最少有四个 fans 今日睇入场睇戏咧。 间鸿正生圣诞制二零一九。 Okay. 我唔知佢哋系特登拣呢日啦，就系、是、真系咁啱系今日星期六咁解。 依不依个意外地比较多，算多戏院上喎。 其实大片嚟噶，以新影嘅动画片嚟讲咧，算系 重点宣传噶， 算系重点。 即系点讲咧？我翻到屯门都有得睇。 即系好简单 嘅 啫， 最主唔系，总之系两间戏院上。 系啊， 其实好简单嘅咋，你只要你只要谂一样嘢，日本几时上，香港几时上？ 日本一月六八号， 三个月系嘛？ 就是咁 啊，两个月啫，仲快添啊！ 我系二月尾月中睇嘅，我记得系。 你知好简单就系旧年十一月上 Aquaman。日本而家先上咋， 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正常日本电影上系要半年到九个月嘅解禁期嘅，海外解禁期差唔多会同个 BD 同步出， 快咗嘅其实三个月， 所以只要低过呢个数， 唔系发读个人嘅系好快，三个月系正常 吓，唔系半个年半年先系正常。 而家两个月都冇啊！ 三个月噶啦，如果动画嚟嘅，动画嚟嘅，我所知， 一扣咗大系七。 我都想见嗱，例如上年铁甲万能侠 Infinity， 铁甲万能侠啊，大佬 嗰类啦，即系唔系？我想讲远啲，老收又系， 老收都系，你 up 嘅都是大片啊！即系讲紧嗰啲咧，上一个礼拜然后落画嗰啲咧，系真系等你半年噶。一啲都唔出奇， 唔系咁错啦，唔系即系我觉得系档期问题咯，纯粹我唔系解禁问题， 系讲紧同个片商调，如果你正常地等到同 Blu-ray 出嘅话咧，系好倾，个条件容易倾好多嘅。如果你系要求去到短好多嘅时间，甚至系尽快上的话咧，我唔知佢后边系要俾多啲钱啦、啊，搞多啲嘢啊，承诺啲大多啲，多啲院线上。总之我唔知佢有啲佢点样丢。我亦都冇问过。其实我下次有机会再问问啦，问得到我再答大家。总之佢系 我第一倾向好似都即系倾向系真系快 大片 快 大片 平均平均三个月咯。因为或者咁讲可能大片多咗即系咁。 所谓大片系指 該片商特別期待的，因為我唔係話影衰新影啊，新影係嗰個比較細間嘅片商啊，所以可能佢做呢啲中型片咧，就已經係要當大片咁上噶啦，即係飛出咧，即係點講啊？以成個電影界嚟講，唔算特別大。你睇佢日本票房都唔係特別亮眼啦。以成個電影界嚟講，唔算特別亮眼，但係以動畫嚟講，算係幾勁啊，算係相當勁嘅。咁喺呢種咁嘅範疇之下咧，咁佢對新影嚟講梗係大片咯，咁佢咪用大片規格去接翻嚟咯。咁如果唔係新影嚟接嘅話，佢可能就用中片嘅規格，甚至細片嘅規格。 不過以 Face 嘅喺而家 Face FGO 喺香港嘅人氣嚟講咧，大片格大片格局係應該嘅。 即係動畫嗰個圈嚟講啦， 喺動畫圈嚟講都係大超大片嚟㗎啦。 唔係大，未到超大，超大真係你邊位嗰種？ 你邊位咯？ 唔係你知係另一樣嘢嚟嘅。你邊位嗰種佢入，唔係你邊位我唔會 kick 佢入動畫電影嚟噶。你邊位 kick 係日本電影嚟噶？ 因為龍珠超咯，再唔係頭先 龍珠咯，龍珠超大，龍珠嗰個超大啦。 但係我因為本身國民級都 通常動畫大片真係夠嘅，足夠大嘅。就唔會輪到新影去，即係呢個唔係，但係當我嗰次真係唔係踩佢。如果新影嘅公關聽到，冇抹叉嘅話，即係咁啊，講緊係其實係真係 冇嘅，即係點樣講啊？即係我大有大打，細有細打啫。 動畫本來就係一個小眾市場嚟嘅，因為係咁啊， 即係你揾到條路，我又覺得 所以你見飛佢係一月上演，係一月上去日本。冇記錯啊！ 一月頭， 飛一月八號，飛一月八號咯。 啊，香港就香港就二月廿一號啊！冇記錯係。 唔係快過上次啦，上次就十一月，2017年11月。 因為當咗 都要隔三個月。 因為舊年嘅大除夕晚咧，飛每年一度嘅Time Moon 制咧，三個鐘頭電視播咧，今年係舊年年三晚咧，大除夕晚係播翻HF 第一集。咁嗰时有买咗广告话明一月爆上嘅，搞到我就系可唔可以留多几日睇埋呢啲嘢？ 跟住 嚟紧你翻屋企慢慢睇饱。 跟住嚟紧咩咯？嚟紧呢个第三集话喺 下年四月， 日本啊，香港应该暑假 啦，应该差唔多要时间嘅，都 暑假啦。早咪咩咯？早咪 你当佢已经翻开始嘅时间，开始嘅时间咁有啲误差啦。咁嗱，今次咧就真系好癫，就系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其实日本都系嘅，听住喺度唔知。無以名狀啊！唔知道想講咩，佢好似講咗好多嘢，但好似冇講嘢。 即係我睇完個大綱框就係、是、嗱，我明明我應該覺得幾精彩啊，當下係都係嘅，但係我又好似你突然間就嚟問我到底第二部噏咗啲乜嘢啊？因為我正常就要做呢個動作噶啦嘛。 簡單講句就係、是、第一部劇情上回第一部阿沙紅西巴被黑泥吸咗去之後失咗裝，咁咧阿侍郎就翻去衛公宅，跟住咧跟住咧阿跟阿扎二啊振二扎二添佢做 扎二咯， 扎二咧就 係扎 咁啊，阿英威脅佢就打開鑊，諗住殺嘅時候阿英反抗，就先發現到原來阿拉打嘅真正 master 就係阿英， 係啊， 跟住好啦，跟住咧就另一方面咧就因為阿扎二咧令到阿英暴走，跟住差搞出人命，結果就發現到原來佢身上有一大堆嗰啲咒蟲纏身， 係啊。 而家目標就希望攞聖杯， 即係點樣講啊？即係好，即係 Halo 咁嘅情況。 係啦，而咧有時阿英其實身體已經叫殘破啦，佢就要利用佢，佢就利用佢就希望佢想揾只侍郎嘅魔力 啊嘛， 魔力。本來都冇乜事嘅，即係本來佢引路嘅。但係點知咧，就係因為點知咧，阿英嚟到之後咧，佢呷醋，結果就開始就失控，就係上咗去先上先贏，就上咗侍郎。另一方面就係。阿英嗰时其实失控入咩？佢夜晚去瞓 觉嘅时候，佢要搵个安，即系点啊？安心 系啊，呢个想呢、啊這个就保魔力 慰藉啦，即系我想衰啲咁 嘅句。佢因为佢会昏迷发梦嘅时候咧，佢嗰黑泥，佢嗰个黑泥咧就出嚟周围袭击人。 系啊， 阿金小又都好顺利就 冇意识，无意识 食俾食咗。 系啊， 然后咧。阿英终于发现到自己出咗事啦，咁住就谂住翻去同阿加农撞显决胜负，点知斋二想强奸佢，一失控就 杀佢。唔系，系斋二不嬲都有搞紧 佢嘅， 系啦。 咁咧， 唔系就因为斋二成日搞佢咩嘛，佢要搵阿士来去补佢嚟 嘅。唔系，咁佢失控就杀咗阿斋二，跟住咧就追崩溃，就追变咗黑鹰啦。 系啊。 然后咧，嗰时咧，阿侍郎最发现到就系、是、你而家就只有两种选择， 系 究竟你因为阿壮显同佢讲就系、 是、等四日， 你等四日咧，就攞圣杯啊， 圣杯完，圣杯完 结束，定系 定係而家殺咗黑殺咗英啦？但係你等咗四日嘅話，佢會死幾多人咧？即係呢個情況係咧，最後就係、 是、要火車 火車路軌啫嘛。後屘就你要即你，因為其實因為喺中段咧，阿侍郎已經講嘅就係、是、我要做阿英嘅阿英唯一嘅政治朋友，但係。是不是真的做到只是博只想博阿英而你其他人呢他做不到到呢这个就是用点去到。 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当然啦你可以说是其实调返转是斯罗后补啦其实他是想跟他切字去做个对比到返个对比就是你是不是可以为了一半人而牺牲另一半人或者是个所谓的大多数啦 51% 去牺牲剩返 49% 呢这个入面就是他的你要贯彻你的正义你应该杀咗英。但是如果你许下咗因为你怎么说你实行你的承诺你就要睇住整个东木鼠啲人俾佢食 Q 晒。或者是好多人俾佢食晒要睇住东木鼠生灵涂炭啦。即是你嗰一刻就是要佢喺两者之间选一种虽然佢已经系好果断地选择咗女人嘅。 未果断，唔系，讲真啊，呢其实真系讲，即系讲就系，嗱，呢样嘢做对比就系、是，因为如果设置嘅话，毫不犹豫杀咗阿英嘅，但系佢做唔到嘛，始终一样嘢就系、是、 当年的设置，搞清楚 系当年设置， 因为如果系大火完之后嘅设置，未必会做呢样嘢。 但系当年嘅设置，佢我啱你睇司徒杀咗佢师傅啦，师傅就果断啫嘛，其实就系佢做得出嘅设置。 即係因為其實佢第一佢就後邊佢都後發現佢呢種思維其實冇用嘅係，即係咁佢呢樣嘢就承傳翻落去阿侍郎度，佢兩即係佢兩個點樣睇咁啊？睇佢點樣去點講啊？ 啊，同埋咩咯？啱記起有啲。算了，等一下講埋先。 即係呢個咁啊，變成一個係冇錯。我係你，因為之前嘅同話，因為呢套英線啦、HF 線啦，理論上你一定要玩咗前兩部是，但最少一部噶嘛。如果遊戲嘅話，即係理論上佢係預咗你係睇過前面嘅故事噶啦嘛。你已經知道侍郎對正義嘅點講啊，決心又好咩都好啦。即係 價值觀啦， 佢個價值觀，佢點樣係對正義有幾咁執著，如何那樣？但係佢現在話聽，即係點講呢個？未立就先破，就係、是、呢個內需嘅 先打面先。 咩啊？老把戲或者老甚至係老毛病啦。 不過一樣就係咁講，就係、是要真係做要真係做呢樣嘢好難嘅。即係講咪即係好啦，佢設置呢種情況係佢講得出佢一設置佢一唔優邊度係邊度講就係、是。阿次次做咗出就係佢心同手分開啊嘛，佢心諗就佢手佢心可能好唔想，但係佢手可以掹猛雞啊嘛，佢做到啊，但係侍郎做唔到呢樣嘢㗎。 唔係就係呢度講緊佢前邊首先用舊喺舊篇度已經鋪排咗佢對正義有幾咁執著，然後話聽我為咗佢個衣杯罩，我可以放棄。唔系咁啊，唔系咁啊， 唔系为咗嗰格，唔系为咗嗰格咩？ 咁样嘅，因为喺三大女主角嚟讲，佢系最大嗰个。 系，我唔系啊，唔系话有嗰日本送飞入啊嘛，有啲即系观众睇啱啱送正嗰格，咪咩咯？即系话超幸运咯， 系咯，因为 超话咩话好值钱 嘅，唔系咁咧就系神系好公平嘅。佢家姐預約俾佢抹吸曬，阿呢又出咗俾份魚，唔係更貧嗰個 Saber， 不過 Saber 唔好講，因為 Saber 就係佢定咗15歲未發育嗰時候，係 咯 ，Saber 係 Saber 後嚟證明咗就係 咩啊？你揸槍咪揸槍咪咩咯 ？Saber 係證明咗，唔係 Saber 證明咗樣一就係佢未發育， 變成神咪咩咯？ 最終世界最終之槍係有刺係激發雨量嘅功效嘅， 係啊，刺激 雨量 啊，恐怖係啊， 不過就依、是這個就另依、這個就非 F C O 嘅故仔啦，依、這個就 唔係同埋咩咯，即係頭先我想講嘅咩咧，就係呢個圍攻犯有少少圍攻犯出嚟， 又嗰度講佢 少少正送啊嘛，係啊， 佢 係 啊， 其實因為佢英嘅定位係屋企人嗰種嗰、啊、種，其實相對戀人咧，即係佢又唔係話完全佢因為。佢又唔係完全妻子，完全地純粹妻子。 喺個點講？佢係代表住日常生活啊， 佢是用日常生活代表啊。 虽然好似少妻，但系其实系佢哋相处反形式反而似系啲咧七老八十嘅老夫老妻。 佢同阿大豪系代表住是用日常生活嗰个形象嘅代表，即系佢有啲似即系边个类似佢咧？就系《战机绝唱》里面阿响同埋阿未来嗰 Miku 嗰种。 吓， 即系其实你第一部、第二部你都见到，其实好多时就系、是，我出去翻工啦。啊！小心慢走，跟住就喺屋企等你翻，等你放工嘅老婆，即系当然咧，系其实系屋企人都一样嘅情况嘅，就系佢强调系家人嗰边多过系恋人妻子嗰边。当然佢哋冇正式交往，都唔系女朋友，但系佢个定位就系咁样咯。 好强调一样嘢咯， 系啊，即系因为佢因为讲紧阿英，其实理论上冇错，佢系有个家姐。佢係有個契大佬啦，其實嗰個已經契翻嚟噶啦，理論上算係有個契老豆，有個親生老豆頂佢個裝啦。咁但係其實佢係一路都冇感受過啲乜嘢家庭温暖嘅，因為好細個就已經去咗去一個都唔係人嘅 唔係人嘅一家 嘅一家度，即係然後對住咩非人虐待，大家知嘅知啦，唔知都 佢講咗啦，最尾 你唔知都唔會聽我哋喺度講嘢啦嚇。咁啊，就佢。所以佢對佢嚟講，有個屋企有個歸宿，即係對，即係個歸宿可以係戀人，但係主要係指屋企、 屋家庭咯，屋企家庭嘅彌補。即係 所以見佢中間係點解佢會點解冒雨四圍走？我雖然我諗緊，先生你哋擔把遮唔使死啊！ 单车唔系讲喺车嗰时候，单车 又冇嗰个咩啫？嗰、那个要强调 啊嘛， 强调即系点样啊？即系将佢实形体化，将嗰种即系渴望家庭，渴望聚埋一齐嗰种感觉。 即系其实对佢嚟讲，即系佢喺度表现到佢自己本身嘅矛盾。佢系好想要个家庭，但系佢又觉得自己唔配、唔值得、唔可以拥有一个家庭，唔应该有个拥有嘅家庭，因为自己太污糟。佢一路有个感觉，又唔系，即系然后即系点啊？佢亦都系点解由开始阿侍郎可以攻略成功，其实都唔使攻略嘅， 被送上门啊！咁样 系完全咁样，就系讲紧，其实佢系不自觉地攻略咗佢，因为 跳栏 太温柔， 咪跳栏事件啊，证明咗有咩沟女方法就咩跳栏。 哇！你想佢一跳跳跳一次，唔系跳一唔系一次啊！跳一跳跳跳跳一个晏跳一个晏昼，由晏昼到黄昏咋？跳两三个钟头难，就可以沟到两条女。 系唔系最惨系沟两条女？唔系呢个先系问题啊嘛！ 仲唔系咁样样就系， 仲要系姊妹档。 唔系吓咁两姊妹 咁咪合数咯？ 唔系正常嘅两姊妹啊嘛，口味啊嘛，相似。 即系咁啊！即系佢佢到就系。第一次覺得啊，原來即係佢，因為佢嘅講佢嘅角度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我不斷地失敗，即係人生不斷地失敗，受苦痛苦。你佢將當刻就投射咗落去不斷失敗嘅事浪上面，然後事浪我話聽唔係㗎，其實可以成功㗎。即係佢當然佢唔係咁口入邊講我聽啦，佢自己 get 到嘅啫。即係呢啲自己發情就係咁樣㗎啦。即係佢係繼續 事浪，冇所謂，我自家發情。 冇做過呢啲嘢㗎，係咪？係後屘有做，佢又後屘有，但係佢講。跳栏当刻系冇嘅，但系佢就系用行动令佢觉得，其实我人生都有啲希望嘅。系嗰一刻就已经系点啊，攻略咗大半嘅啦。 唔系，我真系睇到呢段点样讲咧，即系应该唔使改，唔使改编，应该直接出个版本 嘅 啦。应该 其实我觉得有点而牵强嘅，老实讲，即系不过就即系嗰一刻就已经系死心塌地咧，我就觉得系个进度快一滞。咁但系佢好惊啊，内水都要谂感情戏，大家知系咁嘅款嘅啦。即系佢倒贴唔紧要，其实后边你都见到阿侍郎点咁点讲啊，男子气概啦，包括嗰个侍郎啦吓，都型到爆啦 吓。哦，即系剩翻左臂嗰、那个啊？ 系啊， 啊，剩翻左臂嗰、那个。 嗱，讲嗰度咧，其实咧，头先讲嘅就系、是、呢套咧，其实几贯彻 FGOF Face Day 咧嗰种叫武打片，冇得打嗰种，算打多噶啦。一开头嗱，就一开头 咩咯？阿 B 叔扮英雄咪咯？ 拉打零约系约打啊，约打时候嗰段好短啫。 系 B 叔 嗰段， 其实中意 打 B 叔啫。 真系认认真真打过咪 B 叔嗰段。 唔系咩叫雪之城？咪咁样咯。 咪好嗱，嗰段证明一样就系、是、嗰段咧， 真系可以挨到十二次。 其实咧，如果你抽开彩特效咧，其实嗰段打得好简单啫，系 UFO 拿手就是咩？你用即系封影啊、破坏线啊、CG 特效咧，去营造嗰种破坏感。 唔紧要，爽就得。 但系呢样嘢唔系呢样嘢，我冇话问，我冇问题。我想讲就系 UFO 好拿手就系利用呢样嘢就系砌长补短嘛。咁我唔擅长呢样嘢，我咪利用咗个保安点咯。总之你满得意得啦。 即系唔使好咁啫。 咪叫你去中影咁就打啊，大佬。 唔使你好结实好咩嘅，你爽就行了。其实 唔系你见到 model 其实都有少烂地嘅。阿 B 叔咁火魔， 系唔好讲，唔系 真嘅。 你唔好 人都俾人劈到烂烂地啦。 唔系唔系，系未劈之前嘅烂地。 咁你唔好要求佢东影嗰班友啊，就中影嗰班变态啊，或者 系即系佢即系佢本人都俾人。 咁佢避最终就轻啫 ，OK 嘅。 即系佢其实第一步就打戏系多好多嘅。即系但系我唔知佢哋点解忽然死啦，唔够时间讲嘢添。后边叫咗第二部要抽，即系后边最尾要重头戏，又要可能要留多少少打戏俾佢，咁啊中间抽咯。反正你第一部入咗场嘅，第二部如果会入场的话，都唔会因为咁而走噶啦。你都断估你都唔会割凳噶啦，即系睇呢个款都睇埋落去， 睇埋落去啦， 你都上一拆船噶啦，所以就唔使咁多打斗。即係雖然啦，其實我睇飛我就其實佢啲打鬥咧有時的確係幾爽嘅，但係其實你唔使打，你照講啦，你照交代你劇情啦。你 唔係依個就其實係依個就多年癲版啊，已經係啲人話冇打片噶啦，口水多過慘啊！ 不過我覺得冇打唔神，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即係有 因為依樣嘢其實衰嘅就蘑菇咧寫劇本咧。喂，蘑菇劇本咧係好多設定，好多嘢，你唔講咧係冇人明嘅，講咗都唔係好明。咁結果咪一定佢唔交代你唔掂，交代你又變咗好多篇幅。喂，電多人電視版癲俾人鬧咗就咩？佢就貪心。當然電視版即係要拆開講下，當然電視版癲咧，啲人鬧最多就咩？佢用電視版咧，當然咧就係走飛咗條線，即係上 Saber 線。但係你中間佢係攝少少UFOBW HF 線嘅小片段落去，結果咧就令個劇本暴結果咧變咗暴增不特止，仲要又長又臭。好啦 ，UDM 如你本身啲人已經有飛線咧，就佢 cut 咗好多嘢，就相對咁簡單咗。今次仲簡單，因為你之前嘅 UBW 同埋飛線已經講曬所有嘢噶啦，你而家想要加多 少前置功夫？ 你唔需要再補充，你唔需要再補啲設定資料啊嘛，起碼就唔需要再講咩聖杯戰爭啊嗰啲嘢，唔需要再講嘛，即麻婆姨唔需要再講嘛，你講嚟做咩啫？ 你咪知咪知咯，你真係唔知的話。都幫你唔到噶啦，即係佢都唔打算，佢係由第一步開始就已經完全冇打算去照顧啲呢一場入場先識飛嘅人。如果有預，即係呢啲人肯定大部 分。你預咗第二，即係睇過第一集嘅人，即係佔多數。第二集你先嚟睇嘅，即 係我係講緊連第誒，佢係你喺睇電影之前就已經識飛。 咪係，即係如果唔係專登，都唔會走過嚟睇。 即系佢唔， 其实点样讲，我系唔识飞丝啊！我哋即 因为通常电影就比较多会照顾啲新观众嘅，因为佢有媒体问题啊。电影系好多啲净系睇电影嘅人噶嘛。 其实嗰啲个处置似 OVA 咯，其实个所谓系 佢会比通常会比一要么就系独立作品，要么就系交代多少少，甚至就而家比较兴嘅就系总集篇上下集，上下集总集篇咗佢个 老苏咪咁玩法咯。 唔止 老實啦，係我頭先講大片啦，補充下資料，啱啱湊啲資料。今次大片其實啲聲優去有去韓國宣傳㗎。韓國今次韓國上咧， 邊個阿夏屋走過去啊？ 阿夏屋同埋梅協兩個去咗韓國宣傳啊。 O K， 係啊，算幾落本㗎，請聲優去海外宣傳。 你湊資料，我就順便噏埋啦，因為啱啱其實已經揾咗啦，冇時間拆啩。2月21日上映，日本一月頭。香港2月20日正式上映啊！先讲我系十几，我系月中睇嘅。 啊，唔系有宣传啫，嗰个就 咁。其实佢中间系隔咗个半月咋。 系啊，可以好快嘅，其实系 你个半月，甚至真系可以理解为中文版的后期嘅大部分都系呢啲时间嚟。 系啊， 即系你要去上，因为日本呢方面就好小心嘅，佢未到上嗰刻咧，佢都唔会交个部片俾香港嗰边嘅。呢、 啊 這個以我所知啊，除非 驚你洩漏啫， 除非佢特別丟到，如果唔係正常都係咁樣嘅。佢因為叫驚你洩漏， 因為佢幾落本下今次宣傳， 所以佢又 係，所以我即係佢個情況可能係咩咯？即係先俾個角度話稿嚟，跟住到後面再， 我唔係，我覺得係甚至可能係公開的時候先俾所有內容相關嘅資料。俾你，因為 都未必㗎，即係真係最尾嘅話先。 因為近年真係三五不時有人賴過嘢， 即係為咗為一快，通常係嗰啲要求同步或者半同步嘅作品咧，為咗快咧，就掟咗出去，然後俾人掟咗出嚟。是其实动画界都三不时出现、 啊。当然啦当然啦。 不过这个就是他不同一点，因为相对来讲其实。 不是，所以说为什么说，即是我知道对白稿的意思，即是他不是依住个动画来翻译。 不是依住个翻译，依住个翻译。依住个翻译。依住个翻译。 是啊是啊，所以你看不到他发生什么事的。 总他这里阿斌讲到个是有个故仔。其实这里面个他变成了，就是他个故仔第一就一定预咗你讲完。他的意思，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他依然是有一大惨要讲给你听。即系罗先讲啊，我系之前系完全冇接触过任何非呢条线英线相关嘅所有任何嘢。其实我睇 UBW 之前，其实 UBW 线相关嘅嘢我都系唔知嘅。我睇直情系本传我都系唔识嘅。即系我睇 CEO 之前系唔识 CEO 嘅，我真系睇动画先睇，因为我唔係嗰啲，唔係話反叻他，唔係成，純粹係因為之前咧，我覺得個坑太大啦，我覺得唔跳，我覺得係唔應該要跳，唔想跳落去，後屘就陰差陽錯啦，咁最後跳曬落去，所以我係真係睇的時候先知道佢講嘅嘢，但係以有睇 UBW 嘅前提之下，我兩個 UBW 睇曬嘅，咁睇呢度，我覺得我係冇理解問題嘅，甚至覺得。有啲好似明，即係我好似大部分我都估知道或者估到嘅嘢，都係啲知道或者。 因為其實大部分，因為其實 UBW 同埋 Face 要交代嘢全部交曬㗎啦，所以佢今次佢可以慳翻好多口水交講埋去補埋啲唔重要嘢咯。因為佢唔使再花口水講埋重複嘢， 最少可以俾翻啲時間佢兩位培養下感情咯，即係佢啲感情戲又多翻少少咯，即係都係少少嘅啫。其實即係因為其實。主要都是讲紧马阿士乐嘅决心有几强，阿英点样点讲啊？又想爱又唔敢爱，又如何那样？唔可以话，我又唔可以话佢刁桥流定，因为佢唔系特登。 我知道，即系不即系本身个系咯个状况，自己身体状况。 即系所以好伤，所以我 系 好 即系好可怜，但问题点样讲啊？即系做出嚟个效果真系。 虽然不是我杯茶，但我是完全理解点解佢人气咁 Q 高，咁多人咁 Q 中意佢。 系， 因为 真 系 一系可怜 嘅。点讲啊？系真系嗰种可怜啊！ 一人呵护，即系你好多呵护。 唔系而家通常偏向悲哀嗰种可怜，系真系 初初可怜啊！ 系初初可怜嗰只可怜。 系啊，佢形容咩？佢 你想关心佢先？ 好似唔系无辜定边度讲就系佢系加害者，即系被害者。 系啊。唔系呢个就系因为咁复杂嘅身份先咩嘛，人灵魂啊嘛， 即系会好强烈地令人有个保护欲去保护佢。当然啦，亦都系咁样同咁你咁样嘅情况下，你就好容易会同士乐同步咗啦。 系 全世界什么贯彻以前嘅正？点解佢可以为咗英而 爱江山不爱唔系爱美人不爱江山？ 爱美人不爱江山，即系全部即系什么以前嘅所有理念都可以全部丢埋一边。 咩啊？项羽系啦，佢系项羽， 即系讲紧，因为对方要有咁嘅魅力，你先可以认同到主角去做呢样行为。如果唔系就系吓为条咁嘅嘢。 死啊！点解我谂起杀人之歌嘅？等。等先， 冇乱冇乱嚟。 我真系嘅，成个 feel 其实好似嘅。 即系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系沙耶，其实我到最后我都理解唔到佢有乜嘢咁大魅力。但系呢度入边，我就算唔 buy， 我都理解到英系真系好易吸引到，尤其是男性的观众。系嘅，当然因为有原本就系以男性观众为主， 二级嚟噶嘛，二级。 唔关事嘅， 二级我系攞嚟开下玩笑嘅啫， 冇咁认真，冇咁认真。 唔系呢个系，唔系头先讲啲系理性，呢个系本能，二级系本能， 系啦， 男人本能。 你讲本能就呢入边咧，就其实嗱，原本佢呢度绝对唔系因为佢原本系 H game， 所以有嗰啲镜头。即系咧，我觉得系啲，如果你系嗰啲风吹都会动嘅高中生啊，即系初中生嘅话咧，你应该会硬咗啦。好认真，阿英吟起嚟真系 OK L。 唔系佢画面表现得吟，佢把声又表现得吟。 唔系， 即系基本上真系，如果 所以我睇开一个同人画同人画师咧，佢话佢即系讲好简单，就系嗰个画师就系话，假如 Saber 画 FGO 个画师啊，佢话一个就系阿 Saber 睇睇 FGO 剧场版，睇开心，跟住中途面红，跟住睇最后 哦，唔知咩反应嗰表情，即系其他咁就，我系睇完之后，我就又，我唔怪 Saber 会咁嘅表情啦。即系喺真系，如果睇惯 L 片嘅人都觉得，哇！ 唔真系好 L 啊！ 我冇用人咁操作， 比 L 更 L 啊！真系，即系比本本翻更本翻 啊！好有佢性感嘅感觉啊 ，sexy 啊！因为佢性感嘅感觉， 用 咩感 觉？我会用煽情， 煽情咯， 系多 即 系 佢唔系 色情嘅色情咯，我都系。 即系你系冇错，佢都系半裸嘅，但系以裸露程度嚟讲，其实 唔系系成个气氛话俾你系比咸片更咸更咸嘅， 系好容易会系即系就算你当佢喺度咸片，佢都好出色嘅咸片。 系 有啲另外谂翻就系、是、好多年前所谓日活色情， 劲过落劲过日活啊！同你讲， 即系佢嗱三面逼情，冇动作嘅，即系冇咩大动作嘅， 系真系露个胸出嚟咯，争个周两点啫嘛，系啊！ 即系讲真，你睇嗰啲佢阿 B 啊，十分钟仲性感过佢，但系。系变咗个色情感啊！呢样我好厉害噶，我 系好犀利噶，即系 飞厨，一系啲timeman厨师做出噶。 我唔知系导演定系编剧还是谁，总之系话得事的人啦。边个嘅坚持？但系呢一部分肯定系某啲人嘅坚持先生落去嘅。 唔系，但系真系赞咯，其实称赞意味咯。呢个啊，近住狠人，狠人。 给我赞，有 唔需啊？即系咁，因为佢另一方面的。吸引力啦吓，但系虽然啊，就点讲啊，佢后边系啊被唔系，应该系拱开咗佢之后的讲，定系拱俾个琴之前讲噶，即系话佢系已经系我侍郎，我话已经系侍郎嘅嘢。其实嗰阵时我有少少出气，即系我知道今时今日讲呢啲嘢咧，就其实就唔系点讲啊，唔系咁啱嘅。就系、是、当你啊，但系当年啊，呢你明白呢个剧本当年写落嚟， 2006年啊， 系啦，系咪2006？ 好似2006年，好似2006年啊，冇记错。 但唔紧要啦吓，即系但系如果作为一个有俾佢激发咗保护心男，即系男性嗰面嘅人，听到呢句一定非常之爽，我非常之肯定。我亦都当下我印象中啊，我好嗰一场我唔记得系欢呼定系拍掌。听完呢句之后，我应该系欢呼。在墙入边啦，直情系大家一齐欢呼，即系 讲错啦，2004年 咁好啊，咁好啊，欢呼， 十年前啦、 啊，我都系嗰场直好，即系点啊？ 唔系唔系因为我听嗰场就啲人有好尴尬声音，即系尴尬笑声咯。嗰啲笑声唔系话笑声，系种好尴尬嘅，即系 嗰种唔知点样去， 因为我好成功就系佢令到啲人观众嗰尴尬笑声咧，嗰阵好嘢。三面不露，冇任何大动作。 我唔系讲呢度，我系讲后边啊，俾阿扎尔琴嗰阵时话，我已经系侍郎嘅人啦。 但系喺张情况，但系好实话，阿英嘅个性会讲啲咁说话嘅。 系啊， 因为佢小女人嚟噶嘛，佢 系。所以就系讲紧你成个通由前边呢个第一部剧场版第一部你唔觉噶，你后边咧，你系如果你系成功地代入咗侍郎个位置嘅话咧。呢段片成个第二部你睇得好爽嘅，非常之爽。即系首先你就有个美人喺面前啦，跟住话你听我点样，佢有个激发你嘅保护欲啦，然后你同佢真情告白啦，即系侍郎对佢真情告白，但系你嗰一刻你已经同佢点讲，你个代你已经代入咗侍郎个位噶啦，你对佢真情告白，然后就做咗，首先系 即系点样讲咧，真真出个 V R， 虽然二 B， 我估呢套嘢肯定二 B 啦，唔使望啦，虽然二 B 就大家 应该二 B 噶啦，肯定二 B 噶啦，咁样 虽然二 B 就肯定冇嘢睇嘅，但系大家点讲，总之。做 啊！我都话超越三级咯，我都话 系啦，做啊做埋噶啦。咁最后跟住话你睇佢系你嘅人，成个通系 即系点样令你望身系咯， 将你代入跑出完全地将你代入咗侍郎角色。老实讲，因为我睇飞之前嘅所有动画，我都冇过咁样嘅感觉，我从来冇完全地代入过主角，包括 Zero。即系因为我自问我同次次系有几分相似嘅，但系我都唔会完全代入到佢，我都觉得呢个人啲思路同我都仲系有啲距离，佢啲嘢又太癫啦。但系咧，你当刻你系好容易先讲我冇，因为唔系我杯茶，因为佢嘅 E 级唔系我杯茶。OK， 哦，即系你要频阅。 我好早就讲咗我系黏派嚟嘅。 哦，唔紧要，跟住出条黏线俾你咯。 但系如果你系。当下代入咗侍郎，我非常地肯定，逆地而处就系你会非常之爽，由头爽到落尾。第二部嘅剧情，由头你会爽到落尾，即系叫一。 所以最后去到最后，阿侍郎要做决定嗰时候，啲观众先至突然间充足电嗰下啫嘛，就系、是 啊、 你爽咗佢，成集好爽。第一个就系、是、 我出得到，应该成家话俾你知。 跟住变咗难， 你实在应定系嗰下， 你变咗难题啊嘛。 下你就会理解到侍郎点咁天人交战，佢点样系一个真正嘅两难？因为即系啱啱就讲过，如果系设置嘅话，白。佢仲同你谂一枪拍咗耐啦， 但系侍郎做唔得，所以佢 做 唔 到呢样嘢 嘅。所以其实点解就系呢啲观众睇到最后，点解就系有一种莫言，就系当观众投入开始代入到阿侍郎嗰感情嗰时，佢真系开始有情忠诚结束嘅时候，突然间 即系我又唔会觉得 即系 点 样讲啊？佢系唔可以俾身边人死嗰种人嚟嘅。 即系突然间佢咁样就 唔可唔 变成咗一个叫最冲突，好明显就系观众咪冲电脑嗰下先，我觉得好成功嘅呢个嘢。 因为嗱，好简单，你用思路比你就睇到噶啦。思维入边，阿设置嗰种两种冲突咧，你系站喺个旁观者望佢点样抉择。第一，你唔会投入佢嘅，因为你同佢嘅思路有距离，呢个第一。第二就系佢嘅抉择实在太理论化啦，即系你因为太好理论化，所以你会站喺一个好抽离嘅角度。但系呢度入边咧，因为你好有可能你已经代入咗思维嘅角色，你觉得你自己系入边嘅人，所以你会谂死啦，死啊！今次真系 点算咧？ 点算咧？即系我系冇错，条女好紧要，但系隔篱你个天平另一边系好 成个 东莫市，东莫市甚至成个世界。 系啊， 即系你唔知佢暴走起嚟到底会发会去到咩程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咁样嘅话，你就会你个天平就会好真系好两难，你仲要考虑埋侍郎本身系个正义感几咁强嘅人。 系啊。佢唔会睇人食，睇人睇完。 所以呢个可以最后即系观众睇到系唔知讲咩，即系佢唔系话唔知睇咗唔系我去三小时钟系我就系。我唔知佢表现住嗰时嘅感情啊！啲观众睇完就个就系好交一种纠结嘅感情，但系又讲唔出系点样纠结嗰种啊，好翳厄闷啊， 好厄闷咯！即系你想解决件事，但系好似即系你两头困两头难，帮到呢边，帮到你一边。 嗱，讲到最后讲下啦，嗱，佢喺四月就上四月就 你等赞四第三话上啦， 春之歌四月可以叫春之系叫可以叫春之歌嘅副题系。 我唔记得咗。 咁咧，其实咧，其实讲个副题，基本上大家知道，大家知道佢最后佢走咩 ending 噶啦。嗱，即系唔拍剧透嘅，其实讲真就十年前嘅作品就冇玩啦。嗱，原作就两个 ending 嘅 ，normal ending 就叫《鹰之梦》，true ending 就叫春天归来，就两个 ending 嘅。咁咧，基本上咧，第一集就有 true ending 噶啦。 咁你大家都我咁睇唔睇得咁多情况之下， 详细情我就唔讲啦。因为 即系我觉得你唔俾个你唔俾个 true ending， 我觉得大家会反 台。即系因为嗰阵你玩到咁， 你玩到即系第二日玩到个 咁 结闷。 你都一场嗱，放心。 你玩到咁即系心跳系咯， 唔使暗耳仔啊，因为我会开场咁样。总之就系 true ending 嘅一定有。咁点样 true 就唔讲，因为其实要讲咧喺最后咧系好复杂嘅。 希望真系 true ending 唔系 two ending 啦，系嘛 ？true ending 放心啦。 肯定要收科嘅， 放心，我 keep 到 ending 嘅。蘑菇唔系女院，蘑菇基本上其实系奇嘅，就 happy ending， 系几 happy ending 王道噶。我想讲， 即系呢样我嗱就唔使听力，唔睇听力，他我都相当地肯定，因为正传系唔太可能系 bad end， 呢个可能性实在太低， 好难咯。如果剧情翻叫 bad end， 我等好似 我真系， 大佬而家我咁烟闷，跟住最后俾个 happy ending 真系杀人都似嘅，大佬呢啲乜嘢？唔系。虚烟可以接受你，但蘑菇接受打反台嘅蘑菇、啊、 如果佢真系咁做，其实我会觉得佢可能几有吉事，但系咧， 系 但系啲灯多得你唔 系，所以商业角度嚟讲唔值得咯。 以 UFO tape 飞碟桌嗰班营业厨嚟讲咧，因为依间公司咧。好多都知道啊！呢间公司里面好多营业厨，系厨到连咩啊？厨到连蘑菇都话有冇咁严重啊？啊，因为有一个访问就话，当初 HF 线第其实玩嘅时候咧，个阿崔腾有得嘅监督咧，系佢话佢攞大沓嘅剧本，嗱呢个就是我意见咁嘅。阿蘑菇喺度唔得咁夸张啊嘛，所以咧我想以一营业厨嚟讲咧， 只不过呢个系蘑菇种下种下嘅镬根， 蘑菇衰嘢， 冇错。 咁饮下次咁我讲下炒讲埋斯登塔啦，因为呢度应该香港唔系相对讲比起 我觉得香港系有机会上， 唔大但有机会上， 因为毕竟都系 系啊，香港都有 一代名字啦。虽然而家我谂新上的时候应该叫唔翻孟波啦啩， 都系日本牙医疗噶啦。要形容呢个作品咧，形容就有两个，我有两个举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就系有个 Twitter 友嘅话，斯登点解咁受欢迎啊？咁日本几卖座噶，即系咧当然系视深夜动画嗰种啦，唔系话你话去到话咩？ 唔系当年嗰啲风气，当年嗰啲即系嗰个小谷系咪小谷定生？收叔， 佢讲法就系、是、有话，点斯登塔咁成功咧？就系、是、我入一间拉面铺，佢俾碗拉面我，碗拉面好味，就咁简单。 系啊。 佢要求呢样嘢啫。 系啊， 跟住咧， 好简单啫。我要翻当年先得嘅嘢。 你一个讲法就系、是、你一个讲法就系、是、阿、田佳奈，佢话佢只走去新宿睇嘅，即系新宿咧 诶。所以意思 唔系新宿光幕伎町嗰间戏院啦， 系啊， 嗱嗰间戏院，佢话睇完之后，佢行话诶行小巷走，佢嗰时我佢话我都觉得呢条街某一部分阿月、就喺度。 系啊， 佢成佢呢样嘅说话就形容就讲成套点啊，就系、是。是他住咗廿一世紀新舞台新誒、新世新代嘅新世代，佢裏面依然係 Sitanta， 滿滿 Sitanta 誒插曲，經典角色、經典場面、經典對白， 係啊，係啲科技或者啲生活表廿世紀啫嘛， 現代 化咗 咯， 但係氣氛其實 最後 當年 唔係有喺網上見到講嗰陣，係咪 Sitanta 一定全場腳蛙喎？跟住我睇完嗰条， 点可以唔出嘅咩？ 唔系，跟住我睇完讲话，我对住 mon 话，黐线唔出嘅，我唱咩啊？ 系咯， 呢个就睇《Sitanta》啊嘛，大佬。 系咯， 《Sitanta》一开头一播就播，一开头咧，阿廖同阿廖同阿香揸住架 哇，咁经典呢首歌，你竟然可以唔？ 佢一开头啊，揸住架差车喺金木警冲嚟冲去啊！播咩歌啫？就播《Sitanta》第一只 opening 啊！但跟住一路播咩footstep 嗰啲歌，即系都系当年 Sitanta 经典名曲嚟嘅。跟住Sitanta 里经典角色嚟，教授啊、Coachella 啦嗰啲，甚至咪 Kiss Idol 客串咯。差唔多叫你想要嘅嘢，全部俾晒你。 当年不条丝嗰啲所有嘅元素 即系咁讲啦，因为点讲啊？现在今时今日，对会仲会留意 Sitanta 嘅人，包由作者企划到读者，其实。或者观众啦，其实大家都好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想要个点样嘅 City Hunter 啊， 即系然后，所以只要个企划唔作死，个导演唔搞嘢，大家佢一定可以做咯，可以满足翻大家需要嘅嘢，佢就点讲？佢即系大家心入边应该有个理想的或者系应有的 City Hunter 要点样嘅，佢导演即系将佢取出嚟做出嚟。 佢咩？佢所谓新嘢就咩咧？首先。XY 2000 系你喺新宿东口某块巨大广告板攞手机照住佢，揿个 AR 就即刻 XY 2000告示板，哇！掂啊，型到爆啊， 型到爆啊！呢个新版， 跟住最好，即系最后就系 即刻科技，即刻科技。 跟住最后牙齿话嗱，我还债俾你一百块就冇咗噶啦。跟住嗰个还债咩咧？就系因为真实告示板。隔篱话我唔要真实告示板啊，喂大佬咁样嘛。依个咪好典型 Sitanta 近咯，但系我睇得开心啊！嗱，剧情好简单嘅，就系、是、又系好典型 Sitanta 剧情版一种，就系、是、军火商想研究一套新嘅老波星控老波军事系统，咁就揾咁咧嚟新宿做战场，揾阿宇辽做制旗，咁阿宇辽就喺新宿对住 Metal Gear 啦，系即系 Metal Gear 无人机械啊，无人机战车啊，战斗机咁样样似要捉噶。 Okay. 打到好似電視版咁乾，因為Sitanta其實係越後越乾淨嘅，冇死人啦，打平民都話，因為始終你嗰時地上波放映啊嘛，你唔係搞血淋淋啊嘛，一跌冇死人啦，打平民啦，開山劈石啦，跟住搞笑啊 ，Kika 又齊曬， 冇啊，典型動作片格局咯，又要即係又要有刺激，但又要 Happy End， 唔係係典型 Sitanta 格局 ，Sitanta 你即係 Sitanta 特色就係乾淨。因為當時佢因為當時咧電嗰年代未有咁多，所以叫有線電視啊深夜番啊嘛，喺電視上播咧，佢入唔能夠殺人，所以嗰時電視咧係唔知係越後越冇人死啊！ 唔知啊，即係你講起呢 樣嘢，呢個租就當年就套過噶啦，佢打到幾勁都好啦，唔會死人嘅。 唔係呢個冇法，你始終你電視播啊嘛，呢個尺度問題嘅。咁佢嗱仲有朋友補充咗，因為佢新街咩就係嗰啲街啊嗰度咧，佢全部廿世紀嘅，即係你知啊，我而家去新宿見到咧嗰座摩天樓啊。下面大班王将啦，哥斯拉全部见到晒噶。佢因为佢做得好，佢巧妙地将新廿一世纪新屋摆落 Sitanta 嘅世界里面，冇违和感。佢调节得好好嘅，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佢喺监督姚兼司，即系当年 Sitanta 嘅监督啊，原班人马噶。佢做，我觉得佢因为佢系真系好用心。另外咧，有少少嗱，声优方面咧，今次系被新咗 Sitanta 女郎啦，就范丰麻里安。其实演员系演员嚟嘅，咁有时配下音啦。佢依个就系，咦佢配得唔差喎。以一个唔系正式声优嚟讲，冇有动画声啊。你知所谓动画声系咩意思啊？动画声优嘅动画声冇违和感，同一班老同一班全部大二所级嘅配落冇违和感。啊，算系咁噶咯，我觉得。因为我几惊又系，喂又揾个唔知咩嚟声优，跟住配出嚟， 但系佢配出嚟完全格格不入嘅，同班童话声音。 即系演员，演员声 嚟。啊，杰特冇说明，我就你当我沉气讲啦吓。所谓嘅动画声就系起承转合比较 夸张， 比较夸张讲嘢个声调。 夸 一般人讲嘢咧，其实正常就上中下三度音嘅，正常我哋对话。而我哋而家录紧音啦，其实有五度声线左右嘅，有上中下大概五度。其實而動畫其實會有七度嘅，大概七甚至九度。 誇張語氣， 誇張語氣咯，即係 佢嘅起伏會好強。 因為動畫本身佢嘅配音方法其實源自舞台劇，舞台劇需要用 係舞台劇，係要用個聲音去講，即係表露翻你個感情，表露翻嗰個。 另一個原因就係個你動畫其實表情，尤其是日本動畫，表情同口嘅動作嗰類嘢係偏弱嘅。即係佢為慳話， 要聲補及個咯， 要靠聲音去補充翻。 所以佢演出嚟就，所以佢阿范峰係咦唔差喎、啊，似模似樣。我覺得因為嗰班聲員佢可以 keep 到多年嘅聲線，我係更意外嘅。因為諗下神谷明都七十歲啦，神谷明嘅衣裝啊啲全部都已經一大把年紀，十幾廿年冇配過斯登打，佢 keep 到把聲，我幾驚佢 keep 唔翻把聲啊！ 係。 其實呢樣咧就我好多時都覺得。其实除非佢真系去到一个点讲能力有不逮嘅情况，如果唔系咧， 边个啊？三石啊，嗰间 唔系三石你嘅问题。 你肯提早去操翻起佢咧，因为你曾经出过呢把声，除非你真系 唔系咁，睇翻旧片再攞 生理上 找回、就是、 生理上做唔到唔计，但系大部分情况其实你揾翻一段时间去操，每人长时间长度唔同啦吓，你肯操翻咧， 即系你有铺开铺音应该唔会。 即系讲翻三月同奶啊，当年Seven Crystal 啊，花三集时间就揾翻多年粤套话声啦，佢连佢自己最初都惊要揾唔翻啦。 系啊，惊 三集都 大角城咧， 即系好简单。你难听讲句就系你不值足够做出配角。好啦，你套完三话，你可以攞翻你嘅感觉啊嘛，前面三话重新配角。 系啊。 即系你肯做呢啲嘢，电影版相对咧个时间压力同埋个 budget 压力相对细，即系佢中间会俾佢热身咗啲嘢，佢都唔系好出奇。咁 唯一个遗憾就系藤田淑子喺之前过世啦，咁就来生泪就由胡田惠子兼配。 咁呢啲物理上就冇办法啦。 有啲意外嘅，因为最初以为 Cast Eye 咧系只有两三个镜头上咗客串，讲两句你话，咦咁多戏嘅？是意外地多戏喎，同埋佢亦都补充咗，就当然一直系 Sitenta 咧，当时佢个 Kissy Coffee Shop 咧，当时有一个观众读者就问：喂 ，Kissy Coffee Shop， 你开 Kissy Coffee Shop， 咁样 Kissy 去咗边啊？佢今次终于解释咗，就是、当其实咧就同所有 Sitenta 啲 fans 脑补一样，就系 Kissy 大结局，来生三姊妹去咗外国，咁间铺空咗俾边个？咪俾顶，咪俾秘书顶咗咯，就咁样啦。仲有啊，系租嘅咋？佢 Kissy 来生三姊妹仲系包租婆嚟噶。间嘢，所以佢当日翻嚟，以前 cast 晒 concept 俾人爆烂，跟住三秒行落嚟，我哇，我咁多年翻嚟，一翻嚟会搞咁嘅样啦，你 即系 包租房翻嚟嗰种情况，嗰部系好笑嘅，又系，即系佢要补翻当有啲叫少设定啦。嗱，整体咧就好满意嘅，即系而 CD 发 fans 啊，你要嘅嘢就齐晒，就俾多你嘅，你唔需要嘅佢一样都冇。冇啊！冇塞啲唔知咩嘢，懒系廿世纪吸新 fans 嘅嘢，冇乜都冇。 即系佢亦都唔会再谂去吸新 fans。老实讲，斯丹尼个 title 冇咁大野心咯。即系唔系话佢冇能力，我觉得佢冇话能力。总之佢呢次佢系冇咁大嘅野心，就系满足翻啊旧 fans， 即系重新再攞翻出嚟再做一次咁样，你可以话拗一次钱啦吓。 而作为老 fans 嚟讲，非常满意，满意龙珠多声，因为龙珠系因为龙珠其实 龙珠唔同啦， 我标准好高嘅，因为龙珠超已经好满意啦嘛。但系今次就最初有个少少担心系，哇，会唔会咁好？真系好睇到不得了，系真系嘅，又好睇不得了嘅形容。好，所以好睇就唔系话佢有咩好精彩嘅剧情，就咩满足咗我要求嘅嘢。我入一间拉面铺，佢俾碗好拉面啊，正正统统拉面。你唔好同我搞依个二郎拉面啊，其他嘢纯粹正宗拉面，有蛋有叉烧，有竹笋搞掂。 嗱，即系看似好理所当然嘅事，其实 好难。 其实现在嘅重启作好多时都唔安于呢个情况，要么就系想乘机吸新下，要么就系搞话要求稳要求变，尤其是换导演或者换剧本换监制嗰类情况。 就會話想突破前作如何那樣重新傳譯，話聽到呢啲字眼咧，啲地雷味就飄緊出嚟噶啦，即係你真係冇咁，有時你 冇咁野心， 有啲作品，尤其是有啲作品，你真係冇搞咁多嘢，你正正經經做翻一套當年嘅感覺出嚟，如果你做得夠好，一樣可以吸到客，即係呢個好簡單，即係我覺得扯遠少少講個例子就係Zozo。 系咯， 都做翻 Zozo 啫嘛， 系啊， 但系就吸到新客，因为佢真系够好睇啊嘛，佢真系贪乜都好睇，就咁简单啫嘛。你套嘢系贪乜都好睇嘅，你就算系唔特登， 唔系即系点讲啊？系科目嗰度价值观 系 好奇特， 应该咁讲咧，就系当套作品系我话就系一套有趣嘅作品，系经历时间考验嘅。如果你过咗年代嗰套嘢唔好睇嘅话咧，对唔住 ，Zozo 肯定可以经历年代。 你先啦，系得嘅，不过问题呢个就唔系我讨论范围啦，呢个讨论范围。 佢会唔会可以吸到新客？我觉得系得就成功，得就系 bounce， 唔得都冇所谓。 同 Zozo 一样 ，Zozo 都冇谂过吸新客嘅，不过成功咗，佢成功地吸到新客，佢都系谂住服务下啲旧 fans 嘅啫。咁多年都冇正正经经做 过动画化过正式， 搞一排足咁样搞到。 即系呢，你反而系呢啲咁嘅重启作咧，好多时都系呢一种嘅做法咧，先系最成功嘅 正道咯，叫做。 即 系成功先啦， 系 即系起码唔会撞板先咯，我都系。 作品水准嚟讲，系算系会成功。即系我系真系讲成功，唔系纯粹指佢安安定定唔犯错咁完成嗰件事，唔系咁简单。佢真系 讲即系我讲嘅就系范，唔好用范本，教科书嗰种感觉，即系四平八稳喺要求嘅嘢佢面做最好，冇唔需要唔需即系呢样嘢我唔使即系呢个所谓续作系冇咁嘅快嘅啦，算啦。好啦，咁大致都差唔多啦。好啦，咁正本啦，依家仲有兩套，一套就係日本上咗好耐，正常嘅，依家就係日本十二月上，香港三月先上嘅《拉打 Generation》。 啊，三月中。 即係單嗰陣，為睇莊仁健嘅啫。另一套就係《Love Life》劇場版新曬。 之後先啦，都上。 等香港上先。 再講啦，因為依樣香港會上。 拉都算快㗎啦，其實佢都係兩月多，係啊。同上次劇場版差唔多啫嘛，上。 兩三月《Love Life》唔同，《Love Life》係算大作。《 Love Life》點同咧？ 算算大作啦，其實。 大作啦。 我唔知啦，嗱，即係我又覺得即係《Love Life》好似點樣話，中間唔上唔落。 唔係， 如果以idol 嚟講， 唔係冇字誹謗。就算唔抽，我就即使抽空作為一個Love Life fans 即係睇住隔離數字冇得純，應該嗰邊個詳細大啲喎。 好簡單嘅啫，我唔攞今次嚟，今次我未知佢安排上一次電影版，知唔知佢上咗幾多場優先場？佢最少上過四場優先場。 哇，係 咁多， 我唔係佢咁佢第一作啊嘛。 有傳即係只要有傳媒優先場嘅電影都是大作。啱啱你讲飞舞因为身影真系包唔起呢个就龙珠有 Love Life 有即系到嘢啊，即系你真系冇睇少 Love Life，Love Life 系真系去到呢个级数嘅，当然佢冇去到龙珠嘅级数。 点样讲咧？即系可能真系本身点样嘅啲肝脏嘅问题啦。呢、這个 不如咁啦，到呢两套嘢上的时候，我哋再继续再 讲啦。 放心啦，仲OK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